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朝鲜大学学生、学生家长、旅日同胞和日本人士14号在日本文部科技省办公楼前举行周五行动，表示谴责日本当局禁止对旅日朝鲜学校适用教育支援制度。参加者指出，日本政府只把朝鲜学校从补助金支付对象中排除在外，这不仅是一种不妥当的民族歧视，而且是一种肆意侵犯旅日朝鲜同胞子女学习权利的非人行为。